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 你要有自信，相信自己是最好的，知道吗？ 是。 回答之后，夏美看着雪穗。 可是，其实我很害怕，我觉得很不安，不知能不能做得像社长一样。社长从来都不觉得害怕吗？ 听夏美这么说，雪穗那双大眼睛笔直地望了过来。 那，夏美，一天当中有太阳升起的时候，也有下沉的时候，人生也一样，有白天和黑夜，只是不会像真正的太阳那样有定时的日出和日落。看个人，有些人一辈子都活在太阳的照耀下，也有些人不得不一直活在漆黑的深夜里。人害怕的是本来一直存在的太阳落下不再升起，也就是非常害怕原本照在身上的光芒消失。现在的夏美就是这样。 夏美听不懂老板在说什么，只好点了点头。 我呢，从来就没有生活在太阳底下过。 怎么会？社长总是如日中天呢。 雪穗摇了摇头，他的眼神是那么的真挚。夏美的笑容也不由得消失了。 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，总是黑夜，但并不暗，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。虽然没有太阳那么明亮，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凭借着这份光，我便能把黑夜当成白天，你明白吧？我从来就没有太阳，所以不怕失去。 代替太阳的东西是什么？ 你说呢？也许夏美以后会有明白的一天。 雪穗轻轻地说着，朝着前方调整了坐姿。 好了，我们走吧。 夏美无法再问下去，只好发动了引擎。雪穗住在位于电屋桥的大阪天空大酒店，夏美则已在北天满租了公寓。雪穗望着车窗外说道， 大阪的夜晚其实现在才要开始。 是啊，大阪不缺玩的地方，我以前也玩得很凶。 人在这边讲起话来就会变回大阪口音呢。 对不起，一时没注意。 没关系，这里是大阪啊，我到这里来的时候也跟着说大阪话好了。 我觉得这样很棒。 是吗？ 不久他们便抵达酒店，雪穗在大门口下车。 社长，明天要请你多关照了。 今晚要是有急事就打我手机。 好的，我知道了。 夏美，胜负从现在才开始。 雪穗伸出右手。 是。 夏美回答后握住了雪穗的手。 在弥生子的小吃店里，时钟的指针走过12点，正以为今天不会再有客人的时候，老旧的木门吱呀一声打开了，一个身穿灰色外套60出头的男子漫步走了进来。看清来人，同源弥生子堆出的笑容陡然消失，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 原来是替元先生，我还以为财神爷上门了。 这是什么话嘛，我就是财神爷呀。 替元自行把围巾和大衣挂在墙上，在可以挤上10个人的 L 型吧台居中坐下。他在大衣下穿着一件磨损严重的咖啡色西装。从警察的岗位退下来之后，他的风格还是没有变。弥生子在他的面前放了玻璃杯，打开啤酒瓶盖帮他倒酒。他知道替元在这里只喝啤酒。替元津津有味地喝了一口，伸手去拿弥生子端出来的简陋的下酒菜。 生意怎么样啊？年末的旺季就快到了吧？ 你都看到了，我这里从好几年前泡沫经济就已经破灭，应该说泡沫经济从来没在我这里发生过。 弥生子又拿出一个玻璃杯，为自己倒了一杯啤酒，也不向替元打声招呼，一口气就喝掉半杯。 哼，你喝起酒来还是这么爽快啊。 替元伸手拿起啤酒瓶帮他倒满。 谢谢，这是我唯一的乐趣。 弥生子夫人，你这家店开了多少年了？ 多少年了？14年吧。对，没错，明年2月就14年了。 还挺能撑的嘛，你还是最适合做这一行啊。 也许吧，以前的咖啡馆3年就倒了。 当铺的工作你也从来不帮忙，对吧？ 对呀，那是我最讨厌的工作，和我的个性完全不合。 即便如此，弥生子还是做了将近13年的当铺老板娘。他认为那是自己一生最大的错误。如果没有嫁给同源，如果继续在北新地的酒吧工作，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要掌管多大的店了。丈夫同源杨介遭人杀害之后，当时暂时由松浦管理店面，但不久家族便召开了会议，当铺改由杨介的堂弟主事。原本同源家世代经营当铺，由亲戚联合成立了好几家店，所以杨介身故之后，弥生子也不能为所欲为。没多久，松浦便辞掉了店里的工作。据接手的新老板杨介的堂弟说，松浦盗用了店里不少钱，但数字方面弥生子根本不懂，事实上他对此也毫不关心。弥生子把房子和店面让给堂弟，利用那笔钱在上本町开了一家咖啡馆。那时弥生子打错了算盘，原来同源当铺的土地是在杨介的哥哥名下，并不是杨介所有，也就是说土地是借来的。这件事情弥生子直到那时才知道。咖啡馆刚开张的时候相当顺利，但是过了半年客人便开始减少，后来更是每况愈下，原因并不清楚。弥生子试着各种新品种改变店内的装潢，可生意仍然愈见低落，不得已只好削减人工开支，可这却导致服务质量降低，客人更是不肯上门，最后不到3年便关张了。 那时做酒吧小姐时的朋友说，天王寺有一家小吃店，问他愿不愿意试试看，条件很好，既不需要权利金，装潢设备也都是现成的。弥生子立刻答应了，就是现在这家店。这14年来，弥生子的生活全靠这家店支撑。一想到如果没有这家店，即使是现在，他仍旧怕得寒毛直竖。只不过他这家店刚开张，太空侵略者便风靡全国，客人们争先恐后地进咖啡馆，都不是为了喝咖啡，而是为了玩游戏。那时他因为关了那家咖啡馆而后悔得咬牙切齿。 你儿子怎么样了？还是没有消息吗？ 听替员这么问，弥生子的嘴角垂了下来，他摇了摇头。 我已经死心了。 他今年多大了？正好30？ 天知道，我都忘了。 替员从弥生子开店的第四年便偶尔来访，他本是负责侦办杨界命案的警察，但他几乎不曾提起那件案子，只是每次一定会问起亮司。亮司在同源当铺一直住到初中毕业，弥生子那时满脑子都是咖啡馆的生意，不必照顾儿子倒是帮了他大忙。大约在弥生子开始经营这家店的同时，亮司离开了同源当铺。他们并没有就此展开母子相依为命的温馨生活。弥生子必须陪喝醉的客人直到半夜，接着倒头大睡。起床时总是过了中午时分，简单吃点东西，洗个澡，化了妆之后，就要开始准备开店了。他从来没有为儿子做过一次早餐，晚餐也几乎都是外食，就连母子碰面的时间，一天可能都不到一个小时。再后来，亮司外宿的情况越来越频繁，问他住在哪里，只得到含糊不清的回答，但学校或警察从未找上门来说亮司惹了什么麻烦，弥生子也就没有放在心上。他应付每天的生活就已经疲惫不堪了。高中毕业典礼那天早晨，亮司照常准备出门，难得在早上醒来的弥生子在被窝里目送着儿子。平时总是默默离家的儿子，那天却在门口回头了。 那我走了。 睡得昏昏沉沉的母亲回答。 路上小心啊。 这成为他们母子最后一次对话。好几个小时之后，弥生子才发现梳妆台上的便条，纸上写着：我不会回来了。一如他的留言，同源亮司再没有露过面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